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闺蜜呢，从小性格非常的暴躁，结婚之后呢，也没有改，每次跟她老公闹矛盾都动手，把她老公打得老惨了。每次聚会呢，我们都劝她收收脾气，这么好的老公要是打跑了，哭都来不及呢。上一次聚会劝她，她终于听进去了，结果第二天闺蜜老公就跑来找我说，你去劝劝我们家那口子吧，有什么意见让他明说行吗？昨晚吵完架之后居然主动跟我道歉了，吓得我都不敢在家吃饭了，我怕被他毒死啊。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16号，生态环境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务院新组建部门作为第二批挂牌单位，分别举行挂牌仪式，正式对外履行职责。16号，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日前，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请人持有北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无刑事犯罪记录即可申报。16号，广东广州发布中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配套管理措施通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发布通知，在第三个中国航天日即将来临之际，北航月宫一号科普基地4月22号至23号向公众开放，即日起接受电子邮件预约。本周气温回升，晚春花卉开始盛放，同时本周花粉也开始增多，易感市民请注意防护。另外，环保部门预测周一至周四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全国113所三甲医院确定转型，其中北京地区包括协和医院、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等在内的8家将逐步关闭普通门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艾静在中国乐坛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幸运儿，中国内地第一位签约歌手，专辑《我的1997》毫无疑问是那个时期的一张经典唱片。艾静的才华在那张唱片中表露无遗，并且开创了一种叫做城市民谣的音乐方式。她的音乐简单，但旋律优美，唱腔相当直白的流畅，具有相当的流行性。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我的1997》。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她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

此刻为你相伴。 永远也得你，情是这样。

向心田深处笑一声，我要把四方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数十遍遍少年歌一句，把心声献给群山听。漫漫长路远，但能有梦境，雪里一片清静。可笑我在独行，遥照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宁定，能言寒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如今。 年轻时以为错过的是一段感情，长大后呢才知道错过的是一生。青春就像是一趟列车，本以为和他搭上了同一辆列车就能陪他到最后，下车后却发现车站终点早已有人在等着你，你只好握着那张车票默默怀念他。有些人这辈子已经见过最后一面了，只是你没有发觉。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记得高中呢，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爸去之前呢喝了一点酒，老师就跟我爸说我跟同班的男生早恋，结果我爸默默站起来看了四周，说了一句，哪位是我亲家啊，晚上一起喝酒去啊。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全市首个水汽热缴费报修报装一站式服务窗口已在顺义区正式启用，市民可拨打统一客服热线52133333进行咨询报修，可到综合服务窗口进行缴费报装。18号，天宇将上演精心和悦美丽天象，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公众可一睹有着维纳斯之称的金星与一弯峨眉月相依相伴的迷人场景。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进入最佳观赏期，在这里130余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花型奇异，色彩丰富。2018年北京国际风筝节4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自2018年4月17号零点起 ，S2线实行新调图，这一次的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基本所有的车次都发生了变化。全球住宅城市指数显示，德国首都柏林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上涨了20.5%，比位居第二名的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还要高出2%。打进排行榜前10的还包括另外3个德国城市。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在内地，1993年似乎是一个值得珍视的年头。有人后来评论说，这一年的中国流行乐坛似乎是上天的手指轻抚过，令人兴奋震惊的声音是层出不穷的。在没有一丝预示的境遇里，何勇用钟鼓楼掀起了一个古老城市的内心如火焰般的觉醒，让人们感触到了城市柔软的内心。一起来听到钟鼓楼。 我的父亲， 用什么牌子的烟，小饭馆里我心情的是外地的老乡们，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银锭桥再也忘不清，忘不清那西山，倒影中的月亮啊，在和路灯谈判，水中的荷花，它的叶子隐藏，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今天的钟鼓楼跟以前的不一样，北京话向你们问好，吃了吗？

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从前只有大款才买得起的汽车，也渐渐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对于不少人来说，买车已不是什么难事儿了。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消费群体的年轻化，也催生出更多个性化的车型。那说到个性化，怎么能少得了马自达呢？几乎旗下的每一款车都是市场中的一股清流。在2017年11月举办的广州车展上，马自达宣布其全新小型 SUV CX-3 正式以进口形式引入中国，售价区间为14.98万元到15.98万元。CX-3 定位于小型 SUV，是马自达目前尺寸最小的 SUV 了，外观采用了与 CX-4、CX-5 等相同的混动设计，虽然车身短小，但整体的流畅线条使其充满了动感，加上独特的混动红车机带来了惊艳的视觉效果。那大尺寸的多辐式轮毂、双边共两处排气、环绕整车下部的黑色裙边等等，都凸显出了 SUV 的野性与力量感。CX-3 的车身尺寸在同级中并不占优，并且马自达一向不擅长利用空间，因此后排的大小也就可想而知了。配置方面还是比较全面的，而动力方面 CX-3 搭载了2.0升的创驰蓝天发动机，最大功率146马力，最大扭矩197牛米，匹配6档的手自一体变速箱，只有2驱车型可选。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想天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 有些歌曲别人听了开头就切过去了，而你听到第一句就会泪流满面，就像有些人只是听到他的名字你就会慌了神，后来怀念过太多东西都关于他，喜欢会变成一枚印章，盖在你们每个共同经历的物件上，留下忘不掉的印记。

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林依轮惊现江湖是在1994年，那一年中国歌坛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涌现了一大批好歌手。林依轮作为广东歌手的代表，展现其偶像歌手的特质。林依轮刚出道时凭借一首《爱情鸟》红遍全国，这个时候也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很红火的一个时期。当时呢，像林依轮啊、高林生、王子明这一批歌手都是很不错的。如今当年那一批歌手大多已经转为了幕后，而林依轮依然活跃在舞台上。